Yo, it's a high ball. Number one. Number one. Yo, come on, baby. Yo, check it out, time for us to rip it out. High boom, you gotta play it loud now. Cause we see, cause we read, cause we know your need. Cause we gonna take it to the real deep. We bring you the hip-hop beat, hip-hop heat. A whole lot of things that you ain't see. We gonna let you see and set you free. All we wanna do is to build a hip-hop dream.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比的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骗了你自己。成为 number one， 比的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大道理没有什么意义 ，We let you see 怎样才是真的第一。 Be the number one 没有那么容易 ，Oh please 底下各位请好好学习。别人伤痛本来深深藏在心底，却被人狠心拿来拍片只为盈利，还想角逐第一，真是卑鄙。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贺岁旺季年底才来拍戏，目标清晰，只为票房第一。听说还在 Hollywood 就电脑特技，全明星班底反正只是为了拉你。分流旺季照将剑戟酷大臂，还有插播广告可以笑死你。Yo DJ Scratch and Beat， 干可怎么办？ 生菜是什么菜？翠花上的菜，反正不是轻舞飞扬的痞子菜。哎呀，没有关系，谢谢琼瑶阿姨，这么多年来的搞笑背景戏，今年才子永远不会腻。 你现在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的你。 好难过的 shit 可以不断 NG， whatever， I never watch it on the TV。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比的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骗了你自己。成为 number one， 比的 number one， 脚踏实地走。